大家好，望向編輯部 录 今日唔知几多号啦，唔记得咗啦。 11月14日。 哦， 晚上。而家有我 Raymond Wong、以德台阳同埋曾 BC。 系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。 仲有人监听嘅， 仲监听佢有山同埋突入，不过好似 喂，今日好多人踩场喎、啊，今日我哋嘅王， 今日王啊，正， 系正咁。咁其实寻日仲好啦，寻日因为阿五 Sir 都嚟咗，叫我哋去呢个和合石搵佢老母啊，因为最衰系真边度 嘅，系啊死， 仲讲咗句粗口啊，唔小心丢你老母咁样，跟住佢就叫我哋去搵和合石搵佢老母。我哋喂咁，我哋解释咗啦，屌你老母系口头禅嚟嘅啫，即系好似早晨一样，即系真 B C 讲，即系打呢啲粗口都系唔小心，佢会黐咗落去嘅啫，即系都唔系， 我 识得有心要屌你老母嘅。 我识得有啲朋友都系咁样嘅，佢开口埋口系咪先屌你老母嘅，系咪先啊？真系屌你老母嘅，真系咁样嘅。识得朋友都 系良心商人 Barry Ma 系讲过，其实呢啲咧系一种叫做咩啊？叫做。好 friendly 先咁讲嘅啫，咁佢咁讲啦，良心商人，我都咁谂嘅，我都 friendly 嘅，我都啲好 friendly 嘅，其实。 咁加上佢嘅语气， 系喺啲不拘小节嘅表现， 系啦。 但系唔系监狱成日都听到呢啲三山五恶嘅人成日都讲呢啲说话嘅。 应该系都听噶啦。 唔系，其实主要唔系咁嘅，主要因为我哋即系嘲笑佢嘅视野啊嘛。咁佢将个嗱，我哋嘲笑佢视野嘅时候，咁佢 咁我哋粗鄙嘛， 唔系，咁佢好自然咧就会觉得啊，你嘲笑我视野，有睇下你讲得有咩唔啱先？哦，你讲粗口、哦，犯法、哦，讲粗口要罚钱、哦，咁样咯，你明唔明啊？ 哦， 所以佢先话哦，我俾人讲粗口闹我啊，好卵惨啊，屌你老尾咁样咯。 系啊，系我知佢 去人哋个旅馆度攤咗人哋个餐牌，咁算唔算犯法？ 呢个咪高危嘅嘢咯， 好难。 应该屌你老母閪咯，唔系屌你老母咯。 我做咩攞人去餐牌食饭食饭啦？ 高危 严，多手指 偷餐牌系嘛？ 真系 涉嫌啦，我哋系嘛？ 阿仪啊，涉嫌啦，唔系佢话佢攞走咗。他说他因为那个餐牌很吸引所以拿走，即是顺手牵羊。 黐线的真是这些整个乞衣这么惨。我说的乞衣三奶。 高慧言。 高慧言、哎、连餐牌都拿、啊、不过不要紧，他拿过他的餐牌呢，跟着他做了什么呢，即如果没有看这个 post 的朋友我说回出来，就跟侵袭这个国宴、啊、那个在这个在这个大陆的国宴的餐牌对比，那呢他就说这个是五 Sir 说高慧言讲的，他就说诶，这个餐牌呢真的很、啊、等我都是读一读先，我真的凭记忆都不得，因为他的用字呢实在太复杂了，等一阵先啦。唉，这个真的搞鬼笑，我们这个节目都是要有大量的 dead air 同埋大量的搭声先至系我哋嘅特色。 唔紧要啦， 因为 慢慢写张慢慢拍系咯。不过咧，通常呢啲咁嘅温泉旅馆嗰啲餐牌咧，因为我都去过，佢哋咧系用手写嘅。其实我唔知阿高小姐话好靓攞走咗呢一张咧，系咪咧？如果系咧，人哋都几惨嘅，要再重新写、 啊。又要写过， 等我讲啦。 系啊， 咁嘅高小姐是这样形容，日内其实佢写错咗啦，日本那张餐单佢写佢系咁噶啦，呢、這个日内啊嘛，佢写 就话作家， 唔系啊，错白字系佢嘅特色嚟，即系好似我哋个节目咁咧，有 daily 都系特色，同埋有搭声， 有几时攞白卡啦， 特色嚟嘅，咁唔紧要啦，星期天在家整理杂物，发现这张餐单句号，今年二月份在日本旅行。入住某间一泊二食温泉酒店，一泊其实唔知啊，呢个系我唔知点读啦。不过 anyway， 咁啊，其中一晚嘅晚餐菜式，这是其中一晚的晚餐菜式。嗱，佢唔系讲菜单，佢系讲菜式，淡紫色的和子， 黑色印刷虽非手蛇，仍然精致得让人不舍得丢弃，因为人哋唔系谂住你掉捻咗佢噶嘛，阿姐啊，上次是从卡加里来回东京旅行的，所以这张餐单被我带回了加拿大。刚才上网正好看到某国宴请贵宾的奇丑无比中英对照餐单，两者比较只能发出冷笑。什么事？ 诶，我呢首 未讲完啦， 好似嗰首咩啊？旧款如梦啫，我想讲啊，咩雷？你雷落我偷偷哈哈笑嗰啲咧？ 未讲完，什么事？孤儿不轨，这就是了。日本温泉酒店逢客的餐单都高贵优雅过国宴的，佢个国字咧就写日本嗰个国字，就同啊， 即系简体字啦。 佢又慢解国，有少少唔同，因为佢系 冇个点嗰个系嘛， 冇点嗰个去写。其实冇点嗰个系好嘢嚟，因为嗰个日本字嚟嘅。Anyway， 唔紧要，佢跟住加咗个括弧，若无记错，这一间酒店约港币4-5千元一晚。跟住好啦，而家到翻啊五 Sir 嘅评论，确实任何一间航空公司的商务客位的餐单都精致过这张老共餐单，就系咁啦。即系我哋系嘲笑呢样嘢啦，真 BC 系嘲笑呢样嘢啦。真 BC 又点讲咧？就系中共现在而家反贪要扮节俭噶，屌你老母，阿五 Sir， 你咪冇捻脑噶？佢同高慧贤两个傻閪都系弱智人士嚟嘅。真别是全名 集体创作嚟嘅，其实呢个吓，我要讲明啊，唔好斩捻我，同你讲。 跟住啊，五 Sir 嘅还拖咧，好似话我系唔系讲嗰张，即系佢唔知，好似唔系讲菜式嘅内容，佢系讲嗰个咩话？ 餐单嘅印仔， 张纸， 嗰张纸，个间奖真系系嘛？ 个间奖，咁冇得讲啦。咁 哦，你讲国语，你扑街啦，你蝗虫啊，同你讲。 去到台湾唔同嘅， 讲台 佢同人讲广东话。 咁而家呢个侵袭，咁我哋好公道嘅。咁跟住佢嚟咗，咪回应下佢咯，系咪先？咁佢话佢抽称我哋嘅菜式嘅形式啊嘛，唔系食物，好唔紧要，食物就 cheap 噶啦，因为冇办法。因为而家你如果睇翻中国国宴嘅历史咧，佢系不断精简化嘅。以前系包心刺肚乜柒都有嘅，而家当然唔会啦，因为而家唔使打肿块面嚟充肥仔嘛，食啲 cheap 嘢，话俾啲国民听，我哋都系好节俭嘅啫，你老尾，咁样先系啱噶嘛。咁唔紧要啦，讲翻嗰张菜单啦。咁因为佢整嗰张比较咧，其实就好搞笑，因为佢就系将嗰个简体嗰边咧抽咗出嚟，同呢个日本嘅即系字体比较啦。你都知道，其实如果见过大陆嗰啲印刷品嗰啲字体咧，都有肉酸嘅，其实即系冇乜美感嘅。因为本身简体字美感就当然缺乏啦，咁同埋嗰啲字型咧，即系可能即系电脑化嘅日子咧，比即系繁体中文电脑化的日子短啊。佢哋嗰啲字型咧都核核突突嘅，即系我嘅睇法啦。咁好啦，咁啊，曾 B C 就抽咗，曾 B C 就好劲喎，佢就抽咗呢个侵袭宴，第一次侵袭宴喺边度食嘅咧，就喺美国食嘅。咁啊，抽咗美国侵袭宴嗰张晚餐餐单出嚟，咁啊同中国侵袭宴嘅餐单出嚟，两个拍埋一齐比较。咁其实两张餐单睇落去嘅 quality 都系差唔多嘅，即系你话一边系特别高雅，特别点样讲啊？特别高雅同埋特别有品味同埋细致，好似讲唔过去喎。 佢哋似乎系集中火力嗰、那个文字上咯，即系一张你用简体字咧，就已经系一个原罪啦，写乜都死嘅，就算系。 但我哋而家 咁另一边系用 新加坡，唔使去新加坡啊？咁咪唔使去新加坡？ 唔紧要啦，佢即系点样讲咧？即系简体字系肉酸咁，但系其实讲真嘅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嗰啲人可以读中文咧，都系用即 即系华侨嘅血换翻嚟嘅。即系如果笑，即系人哋讲，即系人哋简体字笑大陆都 OK 嘅，但系真系唔好笑东南亚嗰啲啦。即系有啲人见到东南亚嗰啲简体字就屌晒老母咁样，其实呢样嘢真系唔系咁好啊。 嗯，冇错啊，系啊。你以前华人喺东南亚地位真系地底泥咁啊，咋？如果唔系因为个政治地位提高，可以争取到有华文教育，你真系连简体字都冇得你学。 诶，不过我都要认下叻先，因为我因为佢话佢任何一张餐单，即系任何一间航空公司嘅商务客位餐单都会靓过嗰、那个国宴嘅菜单啊嘛。咁我叻仔，我又揾咗张国航北京飞呢个旧金山嘅商务客位菜单。我肯定系样衰过国宴菜单咯。我都贴咗上去个 page 嗰度。所以呢啲人咧唔捻识嘢咧，都要认识咯。咁马敬东点帮佢辩护啊？ 佢点讲？ 冇啊，佢就 share 啫，冇辩护嘅。 冇辩护，咁佢都啱嘅。呢个人，即系我哋都算识得佢嘅嗰阵时都，我谂。 但系吴 Sir 个风格多数都系点啊？借人条裙冚自己只脚啫，即系高小姐前，高小姐后，即系。攞咗高小姐个篇过嚟条裙过嚟先，跟住自己打多两句，冚一冚自己只脚，跟住拖一拖个光咁样啫，系嘛？ 高小姐有冇逃税啊？屌，真唔系讲笑喎、啊，成日去玩。 咁我当然即系认为佢最主要呢篇即系高小姐讲嘅讲法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要话俾人听，佢住一间酒店咧系四至五千蚊一晚咯、啊。其实呢个先系重点、嗯，其他都唔系。 系。 同埋佢要话俾人听，佢食过嗰啲嗰个一拍二食嘅食物咯，嗰啲特色食物。 一拍二食咩事啊？ 一拍二食， 住一晚就有两餐俾你食。 哦， 佢仲要讲住咗一晚、啊，佢讲呢张唔知系第几日嘅餐单咁样喎。即系 咩一拍两散添？屌咩一拍 一拍 二食？睇我鬼佬啊！紧嘢真系个鬼佬啊！系啊， 哦，一拍二食，因为日本嘢，我以前细个都好中意去嘅，咁后屘大咗就冇咩兴趣，即系好似迷啲漫画，以前我都好多 Dragon Balls 嗰啲漫画呢都有嘅，但系人大咗就冇咩，即系人大咗系中意向翻自己熟悉嘅文化靠翻拢少少咯，我谂系，即系都系翻嚟呢边咯。 同埋咧，喂高慧贤佢呢啲都比喻不伦啦、啊。喂，你睇下，喂嗰间收你四千几五千人一晚，即系一日嘅钱。喂，整张 menu 俾你啊，咁梗系要搵啲靓子去整啦。佢嗰一餐啊，个成本都唔少钱啦、啊，系嘛？傻。 其实我谂到样嘢，四千几五千蚊系咪帮阿健唔买呃出佢啊？ 唔知啊，不过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、是、即系。其实可能吴 Sir 都好少坐呢个商务客位咯，即系而家啲航空公司其实缩皮缩得好犀利，成日都系整张 A4 纸咁啊算咯，同埋或者印出嚟嗰啲嘢根本就系一定系个 quality 睇落去系差过呢、这个呢、这个侵袭国宴嗰度嗰个餐牌咯。其实你可以话侵袭国宴嗰个餐牌啲字中文简体中文字体系臭样嘅，咁但系咧 事实上系嘅， 事实上系嘅，咁但系你要。明白咯，即系呢啲国宴嘅餐牌咧，一定系人哋嗰边嗰啲字系要印靓啲噶嘛，自己嗰边嗰啲一定要印丑啲噶，即系呢样嘢都系。 同埋佢嗰啲嘢点会冇度过噶？屌，咁佢成个接待佢都当阿钦系皇帝咁，佢知阿钦系中呢啲排场嘢，佢点会冇度过啊？咁成个仪即系成个。访问佢，佢都度过晒一步一步咁，冇理由食餐饭呢啲，即系中国人好讲食噶，冇理由冇度过噶系嘛？ 咁梗系啦 ，common sense 嚟讲， 其实咁梗系啦，因为即系阿钦佢不嬲都食开汉堡包嗰啲嘅啫嘛，咁佢又唔可以 讲啫。 咁当然啦，因为佢要扮贴地啊嘛，即系你唔可以同啲国民讲话，即系我日日都包心似土啊嘛，即系呢样嘢好罩忌嘅，而家今时今日。佢一定要做个形象出嚟，我系贴地嘅，即系所以我就话你如果唔系嗰啲咪成日去，我话你唔好成日豪游豪食豪饮嘅人咧，就唔适宜从政咯。即系你 如果俾人成日都见到你，哇，可能冇钱嘅都去欧洲、啊，跟住又去日本、啊，又食靓嘢， 成日喺机场打卡嗰啲人， 成日都勿念、啊，咁你好难从政咯、啊，呢啲人其实。 系，你会觉得自己啲捐款咧，好似俾咗佢爱嚟饮饮食食嗰啲咁样。 系啊，即系好似勾搭咁咯。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我其实想讲勾搭， 旅游矿工 误解咗。系啊，旅游矿工咯，唔得噶咁样。即 系，佢啱啱嗰次嗰个五周年咧，佢嗰个拜神仪式咧都好节俭，得只鸡同唔知加盒烧肉定乜嘢啫。咁大棚人系咪？ 佢食冧咗啊！拜神之前， 有人话嗰啲系砧板屎，唔知边个讲。 斩剩嗰啲嘢， 缩啦系， 唉真系冇啦！你拜神都咁样样，自己就去食咩啊？嗰啲长脚蟹定乜春噶嘛？啊， 系啊， 去咁 龙虾咯，因为龙虾刺身， 佢费事俾大围食啦，唉，自己食好过， 系 啊，即系收埋食咯。咦，会唔会其实阿勾达受到呢、這个？呢、这个国宴嘅餐唔系呢个国宴嘅餐单有所启发咧，即系要做一个领袖，应该要咁样嘅。 哦，可能、哦，所以、 啊、 所以拜神祝地， 佢自己做皇帝啊嘛，所以都啱噶。即系而家习生又系皇帝，佢又系皇帝，咁佢九龙皇帝啊嘛，自称咁用翻砧板师嚟拜神咧，都系合理嘅。 美罗皇帝佢叫好似 热血九龙东。 系 咁啊！陈秀慧使唔使系俾九九龙皇帝画捻花晒个身咧？后边写晒字咁啊？ 唔系佢写，佢写 道义， 道义 关公啲人， 或者写住皇后，跟住打个括弧自家用咁咯。 我知， 好似人哋藤原豆腐店自家用咁啊，佢就打九龙皇帝勾达括弧自家用咁。 吓、啊，我以为括弧免费自取啫，我屌，系嘛，免费自取啊嘛，好，我哋下一个 topic 啦，呢、這个开始有啲讲到咩啦，就差唔多啦。下一个 topic 系咩啊？点啊？就系系咪你今日俾人挑机啊，社长？ 我冇俾人挑机， 哦系、 啊，我冇俾人挑机， 唔系，系你好似羞辱咗人哋、 啊，我冇啊，我冇。我从来都唔 知点解啊！ 我俾人羞辱， 酸溜溜咁走咗。 我俾人羞辱咗啦，因为人哋话我即系一个住咗喺土瓜湾四十二年，同埋都系做开工程嘅人，同我一个连真相都冇嘅人讲嘢，其实我应该感到咩话？感到呢、這个，因为佢 block 咗我，已经睇唔到啦。你帮我 check 下佢应该讲咩？因为佢已经 block 咗我，所以我系完全睇唔到。啊，唔系，我而家睇到啦，因为我 cap 咗佢之前。啊，其冇错，其实我正做工程嘅，我住土瓜湾四十二年，亦有帮立法会议员工作，所以我回复连真相都冇嘅人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我冇真相，但我有真声，你而家听到啊，阿哥，即系咁讲啊，佢呢个呢单嘢咧，就其实我就因为我就挑下呢、這个。谭文豪基嘅就系、是、寻晚嘅事嚟嘅，因为谭文豪咧佢就啊，我讲翻呢单嘢啦，呢单嘢可以讲少少，但系唔好讲太多，因为其实呢单嘢咧，我再讲咧，人哋就会再话我系一个收政府钱做嘢嘅人。咁我事实上系收政府钱做嘢嘅，但系唔系收 香港，唔系香港啫嘛，我都系啊。 我讲到明先啦，即系香港政府关我 X 事咩？咁但系咧，我就见到咧，其实点解我会出声咧，就系话，因为咧，我见到咧，香港立法会咧挑战呢个港铁超支，即系工程超支嘅问题咧，我觉得嗰啲议员嘅问嘅问题咧系自己捉虫啊，所以我系先提醒佢哋唔可以咁样问。嗱，点解我咁讲咧？就系寻日咧就成班议员咧就去睇沙中线。咁谭文豪都有去嘅，咁去完之后咧，佢就影咗啲相啦，咁佢摆咗上去Facebook 啦，咁就讲咧交通事务委员会参观沙中线土瓜湾同埋启德站，但系政府同立法会咧仲未收到沙中线主要工程嘅最新估算，估计咧呢个应急费用咧完全唔够应付工程嘅额外开支。 咁即係又準備上立法會打劫香港人，佢係咁樣講嘅最初。最初呢佢又佢呢就得1,2,3,4,5,5 個嗰啲 hashtag 嘅啫。第一個呢就是、有邊間公司可以次次都超支問號。第二個呢就係、是、都有人肯買單。第三呢就係、是、800億基建。第四個呢就係、是、預計超支200億。跟住呢就係、是、足足 25%。咁佢最初呢就未出嗰個最尾嗰兩個嘅 hashtag 嘅。係我喺佢嗰個 page 嗰度呢問佢兩個問題。第一就係、是、沙中線呢涉及古蹟直方面直接同埋間接嘅超支超過至少有60億。咁譚文豪係咪認為呢啲錢係唔應該使呢？咁佢就答咗啦，佢用一個 hashtag 答，就係、是、如果單單係為保育都算，咁唔緊要啦，即係呢60億咧就唔計㗎啦。嗱，呢60億因為譚文豪都覺得應該使嘛，係咪？冇屈佢㗎。咁第二單咧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、是、因為中環灣仔繞道工程影響嘅超支咧就有40到50億，咁呢啲港鐵控制唔到喎。咁譚文豪又咪當呢啲係港鐵打劫香港人咧？跟住佢就話。佢嘅另外一個 hashtag 就講冇做好前期勘探超支又點計？咁佢個勘字寫錯咗啦，即係我都想講，即係翻書仔寫錯字冇所謂，我都成日寫錯。不過做香港嘅議員咧，我唔係做香港議員嘛，我亦都唔係喺香港揾食啊嘛，我錯字就冇所謂，你錯字就自己 check 清楚。咁咧 係喎，應該啲助理應該 check 下，講真真係費事失禮啊嘛。 是的，其实是应该是的，因为 咁佢哋助理好唔掂，冇帮佢做好啲嘢。 嗱，咁其实咧，而家我嘅了解咧，就系、是、即系而家我因为嗰话超支个二百亿咧，咁剩翻咧，应该就90至100亿咧，其实就已经有呢、這个大概知道系乜嘢嚟噶啦，但就唔系因为前期勘探嘅问题的。 嗯 其实是因为会展那边买地，我的理解就是这样，即是那些地是未搞定，即是我的听到的回来的风呢，就是说建制那边的人呢都准备动这个港铁呢，就是用这个即是为什么买地买得这么即是拉西这么多甩漏，而去准备去坐这个港铁公司。那么我不是说要他学这个建制点样做嘢，因为学建制做嘢咧，其实唔系真系咁着数，有时可能即系如果睇表面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尝试去用一个睇政府捞嘢嘅人嘅角度嚟睇咧，如果你话我前期勘探勘得唔够咧，其实系冇用嘅。即系如果即系林桥伟佢讲嗰啲咧，仲好笑，佢就话我因为点解勘探唔够咧，就是、因为呢、這个两铁合并，佢就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方案，就唔系用九铁嗰个方案。佢其实冇关系嘅。佢仲话即系九铁嗰个方案咧，就勘探咧就勘得远好多，即系唔系净系喺嗰个选址附近。佢仲话喺隔篱嗰几条街都有勘探。咁个问题咧就系你详细嘅勘探咧，同初步嘅勘探咧，其实都差好远嘅。即 系 嗰、那个 系啊系啊， 即系要做嘅 scope 啊。咁但係你究竟嗰个工程要做几多勘探呢，係有专业判断嘛，我同佢讲过有专业判断。咁如果你觉得嗰个工程师揸 fit 嗰个係专业失德嘅，你咪告佢囉。係咪先，但係佢就话佢问咗专业失德。佢就问我，反转问返我有冇睇财委会。其实我系冇睇财委会嘅。你啲议员点问，不过唔睇游志开，一睇就中大镬。因为原来呢在财委会里面，即是立法会财委会里面，那些议员的质询，即是在泛民议员的质询里面，全部的问题都是问为什么没有做好前期勘探。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是太迟了，你知不知道你没有做好前期勘探和现在超支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。如果我是一个即是帮政府捞嘢的人来讲，我不是说这个是专业判断咯，但第一个答案一定是说专业判断的。咁同埋呢个是 accepted practice。佢一定是咁答的。咁你话佢呢个你如果你话佢失德，其实好难，你是证实唔到嘅。 同埋佢系话佢仲离奇咧，就系话其实好得意嘅，我觉得呢个 case 好得意。其实嗰边政府嗰边咧，应该都有啲古灵精怪嘢，但系咧都唔知点解追唔到佢。咁咧就系、是、有即系我睇翻少少文件啦，咁有一单就系讲佢嗰个地质嗰度咧，佢用土力工程署嗰啲资料咧嚟做咧都系唔啱嘅。 嗯， 哦，咁样啊？ 咁其实就呢啲嘢咧就唔系。罕见嘅，即系如果地质有问题，因为我喺即系我呢度咧都见过一个 case 就系、是、佢有做勘探嘅。其实个标准咧就系一百米，讲系做路啦，一百米一个窿，一个波号。咁当然啦，你一百米可以变好多噶嘛，同埋有啲地方咧系突然之间有个 soft patch， 即系有个好冧嘅地方。咁你系估唔到嘅。同埋你最初睇嘅时候呢，你因为如果你用即係做过呢啲用波号嚟勘探嘅人都知道，其实你只不过转一个窿落去，跟住攞返啲嘢 抽啲土出嚟， 你抽返啲泥出嚟，抽返啲石出嚟，咁你咪睇到佢究竟系乜料囉、啊、即係个里面啦。咁有样嘢就已经系冇可能睇到㗎啦，就係、是、你咁样嗰啲波号呢系查唔到嗰啲古迹喺边嘅。因为古迹 查唔到啦， 咁你转一堆泥、一堆土、一堆石，你点知里面有啲乜啊？有个庙喺度啊？ 你睇唔到嘅，好难嘅，其实即系因为 有金可能会谂到少少，如果有金啊，有嗰啲 系 我哋转咗，可能嗰啲可能得， 呢周不时会发生。 我嘅理解咧就系、是，即系我都冇睇得晒个资料，但系佢话前期勘探呢啲咧系最容易放生。做工程嘅人，如果你问呢啲问题，因为佢好简单嘅嘛，佢可以搵一搵多一个另外一个有牌嘅人出嚟话，哦，佢可以证明我冇专业失德，搞掂咯，我系根据指引嚟做嘅，我系根据程序，我嘅专业判断同佢嘅专业判断一样，咪得咯，你锄几多都锄唔入噶，你咁样问呢啲，同埋佢系可以好容易搵翻啲问题出嚟话，我呢啲冇之前冇搵过，冇谂过呢啲又冇谂过呢啲又冇谂过。同埋喺一个即係议会嘅 setting 呢，你係唔会要求咁仔细嘅资料嘅。你都冇可能，因为你根本都冇嗰个专业能力去判断。除非你又搵另外一个工程师去证明另外一个人係有问题。咁但我相信冇人会咁做，因为香港应该最少有七成嘅工程师呢都係帮政府做嘢，直接或者间接可能达到九成添。係冇人会咁样，冇人会倒自己埋。 姚松炎得唔得啊其实。 佢如果肯做系可以嘅，但系我真系唔清楚呢样嘢，真系我唔系，其实我唔系跟得好足嘅，讲真。 其实你冇可能嘅，你要个议员咁样做，你跟足成个工程咁，其实同 project manager 冇分别啫喎。 嗱，佢哋有啲人嘅 argument 咧，就系话你政府冇监管过港铁，所以港铁咧就咁中意问人攞钱。 O、okay, K， 港铁咧就系、是、完全唔掂嘅。咁但系其实呢一样批评又唔公道，因为港铁佢请嘅人咧。佢係有準則嘅喎，呢間公司你唔係個個咁容易入到港鐵做嘢嘅，即係如果你 係咪要請大陸人啊？佢哋成日咁講㗎啦，又請咩大陸人嗰啲咁嘅嘢啦，係嘛？大陸公司啊，乜乜柒柒嗰啲啦。 咁我真係唔係咁我嘅理解就係最大嘅 contract 喺呢個沙中線唔係大陸公司，係法國公司咯。我嘅理解就係咁。但系呢样嘢唔系重点嚟嘅，其实佢一定要，其实我认为一定要揾到一个位咧，就系你可以容易啲去问到一啲啱嘅问题，而唔系追问一啲技术上嘅问题。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咧，佢好容易揾到证据出嚟话翻俾你听，哦呢啲我最初冇预计嘅，而家出现咗，即系好似喺分域码头，即系。分域码头佢有啲地桩，咁佢唔知点处理到而家都，咁嗰啲咧你系好难话佢因为冇做前期勘探所以唔知，因为无端端点会勘探得咁多啊？你或者我之前勘探嗰啲位喺附近嘅，跟住我都揾唔到，跟住我系掘胎先至知道，同我揾出嚟嗰个波号系唔一样。 嗯， 系啊。 同埋佢仲有一样嘢就系、香港嗰啲地质咧，其实喺九龙同埋 新界咧都有好多，唔系都有好多嗰啲嗰啲花崗岩咧系碎晒， 花崗岩 系碎晒嘅。咁其实呢啲地真系好难做嘢，即系高铁嘅时候已经试过一次嘅。咁而家其实即系基本上咧就系都系类似嘅问题，地底下边嘅工程，政府就孭咗呢个地质嘅风险，因为其实就冇可能要嗰啲承建商去孭地质嘅风险。所以佢系一定超支嘅，如果佢冇估大个数嘅话，佢一定超支嘅。你亦都唔想佢估到个数太大，佢系可以有方法唔超支嘅。佢估到个数大啲，咪唔会超支咯。 嗯， 系咪先？所以其实呢个系好奇怪嘅。其实点解而家啲工程会成日超支，就系因为佢哋估算嗰个方法，基本上就唔会放太多嘅 contingency 落去。如果佢放得太多，佢可以完全唔超支嘅。佢冇必要要成日超支喎。 嗯， 因为呢 procurement model 其实系可以做到，即系一个 total outturn cost 嗰个 contractor 孭晒 ，mark 到个数大一大，你咪好难批啫，咪一样。 你 mark 大个数嚟做又系一样嘅啫，其实条数、啊、其实条数咧，你只不过个分别咧就系、是、你一早知道要几多，同埋你。要知而家知道嗰个系个底嗰个数最平系几多，咁我再慢慢追加上去。其实系两种，即系一个就系 top down 嘅 model， 一个就下边 build up 翻上去嘅 model。 嗯， 咁好，呢啲系好技术性嘢啦，详细啲我都唔想再讲啦。不过再系咁样下下都遮住点解超支，下下都话建制啲人买单系唔合理。其实是没用的。因为。 哇，你讲这句你应该都会被人屌到难反听啊。 现在已经被人闹了，被几条友闹过了。一个又说你是可能是做官的嘛，就是做公务员啦。 真是搞笑，你真的 好难。我以前真的是，他没讲错啊。他没讲错，我以前真的做公 务员。在澳洲嘛，是吧？ 是啊，但是我想讲啦，即是我以前是啫，但我讲呢啲嘢出嚟呢，就係要你哋知道你哋而家咁样问嘅方法呢係唔会有结果嘅。因为呢啲咁嘅问法呢係 冇意思， 揸唔到嗰个重点嘛。你用技术问题，我求其搵都话啦，你其他嗰啲工程师点会得罪政府，好简单㗎嘛。你呢一头嗰关你都过唔到啦。 唔系你对方人哋单手让你问你多余， 系啊，佢话唔答，佢话即系唔答啦。咁人哋唔答你都系俾面你啫，因为佢求其揾多条友出嚟话，其实呢个嘢系完全正确嘅。咁你仲冇人？ 系啊，我谂佢再绝咪揾间鬼佬公司啊！啲人咁捻信鬼佬，咪揾间鬼佬公司嚟答咯。 系啊，揾间系啊，揾 间大班人都系写啲，我而家都系写呢啲 report 揾食嘅。有冇事啊？搵个人叫你搵下，你叫搵我咯，搵我帮你写咯。你话你想要有事定冇事啊？有事啊？睇下咩情况啦。咁我咪帮你写到有事咯。咁啫嘛。 我知啊，好似我哋写环评咁啊，写环评其实都系一样嘅啫，都系。 如果你要佢答呢个专业问题，佢就真系搵条专业嘅友嘅人嚟写份报告，又唔使 冇咁 都系要钱噶。 其实港铁同政府都冇咁做咧，就已经好俾面立法会噶啦。因为如果要玩翻 你 哋，要玩翻嚟转头咧，就易过借火嘅。即系好老实讲啊，真系噶。同埋个问题就系，你而家点解要赶工赶成咁啊？就系因为有个政治嘅任务啊嘛，冇人会出声噶。唔好以为你咁样闹，人哋就会其中里边内部有啲人跳出嚟帮你。去坐翻政府或者港铁，唔会嘅，冇人会咁样做嘅，好现实咁样讲，即系你呢种做法咧，就只不过系屌完就算噶啦，系唔会有实际效果嘅。 系啊，冇，而且冇公众唔会明白你喺度闹啲乜嘢，即系觉得你班人又喺度搞事，嘈生晒 呢啲嘢咧，做 做咧，唔系唔做得嘅，但系因为而家你嗰个传媒咧系已经俾人霸占咗啦嘛，人哋咪而家好简单，你拉布，譬如拉布，佢咪话拉死晒啲基建咯，咪冇饭开咯，啲人即系做基建嗰啲人，佢哋系咁噶啦，咁你冇办法噶，咁你可以点啫？我问你，你可以点？你都冇解决，你咁样屌系冇用咯，已经证明咗。 喂，咁佢又可以闹鸠你喎？唔系咩寸土必争嘅咩？吓、啊，反对派 有啲嘢系可以做，有啲嘢系你做唔到嘛？你都要承认你做嚟都冇用，即系好老实讲。同埋即系香港有几可起基建系俾自己本土人用啦、啊？即系好老实讲，你港珠澳高铁香港人都唔用噶啦，严格嚟讲。我相信啦，即系我唔系代表，我唔系带住专业人士嘅冇嚟讲呢件事啦。咁但系你港珠澳大桥都大班人反对，咁其实有冇对香港人有冇利先？呢啲工程唔系日日都用到咯，一定高铁唔系日日坐噶嘛，港珠澳唔系日日去噶嘛，即系你但系地铁就日日坐嘅，系咪先？你系咪应该拣一啲？比较容易啲聚人嘅议题咧，你讲啊，系嘛？你谂下系咪先？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反对派，我系咪即系我闹你之前，我都谂一样嘢，究竟我系咪代表大多数人系闹呢个政府？如果唔系嘅，闹你做咩？同埋如果你净系为咗 15%， 我譬如我净系睇住我 15% 选票，我闹嘅。喂，如果你系咁做咧，咁 OK 嘅，其实你咁样做，但系你就。变咗唔系做大成个反对派嘅饼咯， 净系保住嗰 15%。 系啦，即系其实我一直闹嘅都系呢样嘢。其实你要如果你要睇翻你可以做大个饼嘅议题系好多噶。佢成日超支啊，但系如果佢系有方法唔超支，我可以同你讲，港铁系有 100% 嘅能力去做到一个合同系完全唔会超支。佢只要将嗰啲可能会超支嘅计埋去嗰个总成本就得噶啦，咁你立法会都睇唔到添，咁你系咪想立法会都即系完全睇唔到呢啲超支嘅数字？而家喺外国就系咁，喺澳洲、纽西兰都系咁，佢哋嗰啲议会咧系睇唔到超支嗰啲数嘅，点解啊？因为啲 contingency 一早计晒落去啦嘛，咁唔会超支噶，个 project 都 spot on， 超支唔使攞钱嘅。是咁做啊！而家啲人 啊，系喂，真系好少听超支喎。 冇啊，佢咪一系就呃个承建商食咗佢。 有乜？我咁咪平时挣好多钱，挣咗钱咪分晒佢咯。 通常咧，如果佢个 contract run 得好咧，系赚好多钱嘅。因为而家即系如果你用一个嗱，我要帮承建商谂啦，因为我喺承建商都做过。如果你政府系要一个永远都唔会超支嘅。嘅 model 其实系一定做得到，咁嗰啲 contractor 会仲开心添，因为啲风险咧佢自己 take 晒，咁我咪配晒落去咯，怼晒落去咯，即系譬如我而家地质风险我唔清楚，如果你射晒落我度咧，我要加翻50%，咁咪50%咪肯定超过你而家超25%呢个数啦，佢可以做到唔咩噶。佢哋做到唔会超支噶，系冇问题的。你可以封顶噶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个经济唔好嘅时候，如果你做呢啲 contract 即系封顶嘅话，佢咪会烂尾咯。咁但系通常都唔会嘅。当你搞， 因为你预条隧道好大嘛。 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嘅。如果经济唔好嘅时候咧，大家抢嘢做咧，咁就容易烂尾嘅。因为你投标都系计钱噶嘛，到最后，咁如果个市好嘅话咧，就唔会个烂尾风险就低嘅。其实通常都系咁、 嗯， 所以冇噶呢啲，即系你究竟系要系咪要逼到政府用一啲 procurement model， 系立法会永远睇唔到超支，系有一个限度噶。你唔可以有时咧就唔好做得咁尽，因为而家个市，你其实讲真的，你而家香港嗰个市咧，你睇到个势咧就系、是、基建咧系一定会好嘅。同埋佢一定大把 contract 掟出嚟， 因为其实如果冇基建嘅话，你一大班工人做啲咩咧？点安排佢哋咧？ 个失业率咪提高咯，开工不足咯，试过啦香港。 去到十几个 percent 咯，随时。 董建华时代。 而家咁多工人。 董建华时代咪咯。董建华时代一个工程师一毕业出嚟得9000蚊咋。中国建筑仲要7000添。 真系惨。 系啊。系好惨噶，起迪士尼真系7000蚊咋。 真系真系有如果冇基建都暴动都似。 其实就冇所谓嘅，对对白票党嚟讲啦，即系你暴动佢即系仲开心嘅，其实 仲开心。 但系对一般人嚟讲就系一个地狱咯，系啊。 但唔系咁喎，啲本土派， 本土派点 啊？照土政策咯，屌！就好似嗱，捐讲翻捐血单嘢啦，就我就 停一停，停一停， 系 捐血下一次啦。 太耐系嘛？ 太耐啦，而家半个钟， 好休息一阵。